发生咗咩事，做紧乜嘢，我系咪依天死咗，定系我啱啱醒？我真系唔系好知，但系我系见到阿雪，佢捉住我只手，系，我系应该揾阿雪，不过佢已经喺度。咁就算发生咩事都好，我都冇所谓。 佢醒过已经好啲噶啦，唔使咁担心你哋。 吓乜佢醒咗啊？ 系啊， 喺度瞓紧啊，而家 系啊，休息紧佢，俾佢瞓。 我觉得成个身都好痛，我喐唔到，我听到有人嗌我，我只可以轻轻喐我个头，去揾嗰啲声音。但我听不到阿雪的声，他是不是走了？他是不是已经去了美国？雪，雪， 阿芝，你怎么 了？阿雪，他走了。他 在我那里睡觉，他几日冇瞓过啦，下昼你醒咗一阵间咧，医生话你冇事，佢先肯瞓咋。 我喺医院，系咪发梦？ 系啊，你唔记得啦咩？你撞车啊嘛，你昏迷咗差唔多四日啦。 妈咪，系咪阿哲醒啊？ 系啊，佢仲讲嘢添。 阿哲。你要醒的，你快点讲嘢啊，你讲嘢啊。 雪，你是不是叫过我？我听到的。 是啊，是啊。 我不知道我的眼是一路流眼水，亦或是流眼泪，我有半边面不是很有知觉。我知道我很开心，但是整个身又很痛，我就只得这两种感觉。早晨。现在几点啊？ 六点几了。为什么醒了不叫我？ 我醒了一阵子嘛。你很辛苦的，睡多阵子嘛。 你估计热不热啊？ 不热。我怕你病啊。你是今早才合作的？ 不是啊。 你昨晚是不是用一些东西蒸我块面啊？ 我用鸡蛋和你碌块面咯，等它不要那么肿嘛。 我现在块面怎样的？ 好像 Rocky 咯，肿到猪头那样。 你好靓仔。哎，我没事的了，你不用晚晚在这里陪我的。这么久做乜咁嘅样啫？睇唔住咯，梗系撞车撞坏咗个脑，乱咁讲嘢。 你知唔知我等咗咁多日啊，先听到你讲翻多啲嘢，你就叫人哋走。 唔系你好中意听住刘炳讲嘢嘅咩？ 你真系冇事就好啦。系啊 ，Cindy 嚟过。 我未醒嗰阵， 应该系你第一次醒嗰日，我都唔知佢几时入嚟噶。喺我想叫医生嗰阵咧，就见到佢啦。阿 Sam 话咧，佢系打电话去公司揾你，先知道你有事噶。 佢爸爸有事入咗医院，一阵间晏啲，你帮我打电话俾佢。 好啊。 地，猪头冰厚干，想饮水水。 好啦，你等阵啦。 阿母， 今日执下节，淡咗热先啦。 咦，啱词啊？喂，嗰、那个大豆节块面真系冇咁大嚿喎，散咗啲种喎吓。 碌下鸡蛋系好啲嘅， 使得喎。啊，大豆节呢趟你都算好彩啊，得到我哋呢几个红颜知己。你睇下啱词啊，口硬心软啊，连啲珍藏嘅鲍鱼啊都攞埋出嚟煲汤俾你饮啊。我识阿雪咁耐，都饮过两次咁大把咋。 有冇咁夸张啊，落下？ 咁系啊嘛。 咦？阿雪呢？去咗边啊？ 好拘咗去啊。 嗯。佢有冇话得去边啊？ 哦。佢而家帮我圈住。 我攞咗啲碗去洗先啊。 喂，你啊真系唔识捞喎，使唔使咁坦白啊？有奖啊？而家晒命咩？惊死人唔知道你享紧齐人之福啊？ 哦。得啦，探完热啦。 唔该。阿仙蝶叫阿雪去噶。 喂，有冇事噶？哎，咪住先，佢究竟约阿雪去边度先？ 西贡，我以前住嗰度咯。 哇，去到西贡咁远啊，咁偏僻，山头野岭，好危险噶、啊。 仙蝶唔会乱嚟嘅。 哼，如果系做乜都会俾人估到嗰啲人啊，就唔系叫做女人啦、啊。 我仲惊你唔识入嚟呢一度添，你喺电话都讲得好清楚。坐啊，你想唔想饮啲嘢啊？唔使啦，你嘅病好翻晒未啊？ 今日好咗好多，成个人好似轻晒咁。 咁点解你唔去医院探阿哲啊？ 其实最紧要知道佢冇事啫。今次如果唔系咁赶，要佢同我爸爸去睇医生嘅话。他就根本没有事。 其实意外几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啦，你不会因为这样所以不去探阿哲是吗？ 不会。其实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聊聊天。 为什么那天你走得那么快？ 因为我觉得那时根本不需要我。 其实我也有想过立刻通知你的，但是我没有你电话，以前我一直都没问过他你们家的电话的。 阿雪，我谂你搞错咗。我走嗰日，我真系知道我点解要走。我入房嗰阵时见到你喺阿哲嘅身边，我以为自己会好似以前咁谂，好嬲啦，惊自己会控制唔到大叫啦。点知咩都冇，我就企喺度听你同阿哲讲嘢。我以前成日会谂，你哋喺埋一齐会点会点会点，但系嗰日。我听到我才知道阿哲同你喺埋一齐嗰啲生活，系我同佢永远都唔会有，因为我根本唔系嗰种女仔，要我做到好似你咁，根本系冇可能。阿哲讲得好啱，以前我真系唔明，以为你靓过我，细过我，所以阿哲会中意你。而家我才知道。如果你哋真系喺埋一齐，系因为你哋适合大家，唔系因为你比我好。 但你对阿哲真系好好噶、哦， 当你乜都唔识做，我唯有对人好咯。你睇下，我屋企啲墙咧，咩都冇画过上去，因为我觉得租人哋间屋就费事整乱人哋啲嘢咯，第时又嘥钱同人执翻。我就系一个咁嘅女人。你睇下呢啲书架同埋茶几系阿哲整嘅， 佢都有讲过。 咁佢有冇讲过点解会拣喺西贡住啊？ 冇， 因为佢想养狗，但我觉得好嘥钱，而且我有鼻敏感，我系嗰啲咧会问阿哲啊，我重要啲啊，定因为只狗重要啲嗰啲人嚟嘅。但系嗰日听你讲嗰个阿哲，同住喺呢一度嗰个阿哲系好唔同。 在医院最得人惊的感觉是你觉得自己有太多的时间，成日就是靠电视做的节目，姑娘来探热或者量血压去过紧啲时间。阿雪已经去了几个钟头，本来可以叫阿乐下打电话给Cindy，但不让自己这样做。 打针啊！ 啊，姑娘啊，请问而家几点啊？ 5:08。 探热啊，先生。 翻嚟啦。 乜你冇瞓到啊？ 去咁耐嘅？ 入西贡喎，梗系耐啦。你睇我买咗咩嘢俾你？ 芝士蛋糕。 食医院啲嘢咧好闷噶，所以我特登咧出埋去尖沙咀买俾你，所以咪耐咗啲咯。 系啊，先至爸爸点啊？ 原来已经出咗院啦。 咁佢咧？佢点啊？ 其实我哋讲咗好多嘢啊，佢话过两日会嚟探你噶。 讲咗好多嘢，咁讲咗啲咩啫？ 你自己问佢啊。我唔识点讲啊！ 你冇事啊嘛？ 你冇事，我咪冇事咯。 对唔住啊，我系咪嚟迟咗啊？ 唔紧要。 做咩唔喺房坐啊？坐喺大堂啊？ 入面啲空气太幸福啦，唔系好啱我嘅。 仲话到啲门一打开，见你坐咗喺度，我开始觉得你有啲气质啦。 你唔好话俾我听，我开始变怨妇。 我讲真嘅。 你一阵去边啊？ 你话咧？ 去边都好啦，我唔想一个人翻屋企。 既然你咁喜欢在我家半夜煮嘢食，不如嚟我度啦。 喂，不如睇戏啊，好嘛？ 喂，而家要去睇就要睇9:30噶咯，你唔怕夜咩？ 唔怕，越夜越好啦。我最憎睇7:30，睇完之后翻屋企又嫌早，所以我行下街啲铺头又闩晒，自己一个人戆居居咁。你话想唔打俾颜联武啊，都唔得啦。 喂，睇完戏，不如你嚟我度，唔好翻屋企啊！ 过得一时，唔过得一世。Sam啊，如果而家有个你好中意嘅男人出现，你会点啊？你仲会唔会陪我睇录影带？有时间又买下衫俾我，又或者好似而家咁，肯即刻同我睇戏啊？ 呢个问题，呢个问题好熟噶。我记得我都有问过人，我都试过爱一啲我爱唔到嘅人，仲系试过好多次添。你唔好以为我唔明你先得噶，刘夏。 我系第一次谂到，如果我好似阿哲咁瞓咗喺医院嗰度。原来是不会有一个人晚晚这样陪着我，亦都会有人跟我说我是几好，我是几重要，我是怕自己死了都没人理。 那我只有试过是我，那 咁你会唔会陪我？ 会，一定会。 咁点解你都做得到，我做唔到啫？ 醉夜里有着你，有着我，爱是最深舍舍。愿在这生命一世无悲无忧，只盼你会降临这最深舍舍。 对夜晚特别敏感，六点几钟已经食完饭，跟住你就会有一大段嘅时间等眼瞓去结束一晚。假如呢间房冇咗阿雪嘅话，我谂我会情愿继续昏迷落去。喺我病房入面，插满咗一樽好靓嘅茉莉花，阿雪用藤篮载咗好多嘅柠檬。他用大咗个相架嚟，将同事啲慰问卡逐日咁换上去。最好笑嘅，仲系将嚟探病嘅人嗰啲名同埋时间写晒喺我只脚同埋只手上面。我手上面系有石膏嘅，而且喺每个名嘅隔篱都有一个猪头。 写咩啫？写咁耐嘅， 仲争少少就写埋噶啦。做咩啊？瞓得好攰啊？ 唔系啊， 我帮你捻下，你捻过少少啊。 唔好激我啦。 我惊你痛咋，先咁细力咋。咁我大力啲啦。 好痕啊！好痕啊！ 你咪笑啦，咪喐啦，等整亲你啲手脚啊！ 你手先真系麻麻嘅。 咁我帮你执下，唔该静啲啊，你哋。 Yes, madam。 哎呀，原来今晚咧系默默当更啊，佢睇得紧好多噶。 你几时知道佢改咗默默？ 咁唔似咩？ 默默可爱啲，猪默啱啲。